道你喜欢粉红色吗？反正我觉得大自然应该也是很喜欢粉红色的，大自然也是有一颗少女心的。因为澳大利亚呢有一片粉红色希勒湖，这是一个发育有沙坝的早期小海湾，随着沙坝的逐渐发育，最终切断了泻湖和广海的连接。强烈的蒸发作用呢，使失去海水供给的泻湖逐渐咸化浓缩，就形成了现在的带着明亮粉红色的咸水湖了，看起来真的是相当梦幻。如果你是粉红色控的话，可能这是一个人生必须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吧。现在使用微信支付宝扫码付款呢，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。不过最近有消息说，4月1号起呢，同一客户银行或者是支付机构单日累计交易金额应不超过500元，使用动态扫码支付的最高则是不限额，要注意这个变化才好哦。 深刻

健康的人快乐多。 左三圈右三圈，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。 动动手呀动动脚呀，请做深呼吸， 学爷爷唱唱跳跳， 我们不会老。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蓝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。